顺境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睛阔阔雪漫漫共谁同狂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热情像埋葬。为担真起乌怒着迷，责你我太贪共暖世，怪大地众生太美丽，悔旧人太执信弱势，为悲欢哀怨道着迷。舍不得摧残俗世，躲不开痴恋的人为，走不到色相代替。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，但风雨与壮烈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寻境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。趁风雨与壮烈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寻境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失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。 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。